新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一起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提供的最新的天气预报。在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下呢，今天上午开始大部分地区先后出现了小雨天气，其中东南部地区的降雨相对要明显一些，预计中午到傍晚前后降雨比上午要稍大，外出提醒大家注意防雨。下午放学的时候降雨会比道路湿滑，并且呢，交通流量也随之增大，提醒大家如果外出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阴，东部北部有小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最低气温六度。提醒大家目前呢路面是比较湿滑的，那么上下班的途中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事故。机场二高速进京方向金鱼桥以东，中午一点左右呢，是发生了一起油罐车的侧翻事故，路面有大量的雨洒，现场进行路面清理。目前是后车拥堵，队尾已经排到了管头桥。受其影响，京平高速温榆桥到管头桥西向东方向，吴各庄收费站到管头桥东向西方向，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车多，行驶缓慢。提醒司机朋友，如果可能，建议您提前选择绕行路线。再来看一下北五环的西段，肖家河桥区上清桥西侧西向东各有一起事故发生，造成了红山桥到上京桥的西向东持续车多。京藏高速建祥桥南出京方向也是有事故发生，后车堵，队尾目前排到了德胜门桥。西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复兴门桥外环方向持续车多，其中的东直门桥北向南有事故，造成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进城方向车多，行驶不畅。提醒司机朋友，目前的路面是比较湿滑的，而且很多路段是有事故发生，后车拥堵。提醒司机朋友一定要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肿瘤的防治与治疗。那么今天重点和您来说一说肺癌。国家癌症中心日前发布最新一期中国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分析报告，报告显示2014年全国新发恶性肿瘤病例约 380.4 万例，死亡病例 229.6 万例，平均每分钟有7人被确诊为癌症，4人因癌症死亡，其中肺癌居恶性肿瘤发病第一位，每年新发病例约 78.1 万。肺癌早期都有哪些报警信号？为什么中国女性肺癌患者 80% 从不吸烟却一样得癌？今天的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胸科医院肿瘤内科副主任医师李希教授跟您说说肺癌如何才能做到早诊早治。 以前人们在四月开始收获。 好，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胸科医院肿瘤内科副主任医师李希教授。您好，李主任。 啊，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能在这个阴雨的午后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聊聊肺癌的那些事儿。 要说到这个天气不好的时候，人心情会不好，但是要是听到谁说医生一宣判说你患上了某种癌，这个时候这心情就跟现在外面的天儿一样吧。 对，确实是这样。其实一旦听到这个诊断，不管是病人还是家属，就感觉天像塌了一样，整个的其实内心都是崩溃的一个状态，这个也很正常，因为恶性肿瘤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还是不能，如果不能早期发现还是不能治愈的。 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重点来关注的就是，当有一些肿瘤防不胜防的情况之下，我们能够早期发现和早期治疗，其实这就是最理想的一种状态了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就来关注一下肺癌如何才能做到真正的早诊早治。今天我们也给大家设计了一个互动话题哈，肺癌的报警信号您知道有哪些吗？有一些是听人说的，有一些呢是自己上网查的，也有一些啊真的是肺癌已经被确诊的患者他们自己回想的一些状态。哎，肺癌的报警信号您知道有哪些吗？如果您有一些想要了解的内容，包括关于肺癌有什么想要了解的知识哈，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虽然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说肺癌如何早诊早治，但是其实呢，李希教授他对于这个中晚期肺癌的治疗也是非常的有经验的，欢迎大家随时来互动。热线电话现在就为您开通 010-6515-0822 6515-0833， 欢迎您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或者是发送图片的方式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收看节目也很简单，您的手机可以下载腾讯视频，我们目前呢是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各位网友关于肺癌想要了解哪些内容，包括它的早诊早治以及晚期治疗，您都可以随时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那我先来问一下李主任哈，现在很多人谈癌色变，尤其是刚才那段录音当中已经说到了，目前这个肺癌的发生率依然是居第一位的，每年新发病例 78.1 万人哈。那么到底这个肺癌高发和哪些因素有关系呢？我们得现在知道怎么防它。 确实是这样，其实现在周围的朋友也好，同学也好，包括邻居，很多人都希望知道一下到底肺癌和哪些因素有关系，因为我们只有知道了什么因素能够引起肺癌，我们才有可能去预防肺癌。那么其实现在比较公认的，或者说对大家来说比较通俗易懂的，主要是有三霾五气。 这个三霾五气， 对，这所谓的三霾就是室外的雾霾，然后室内的烟霾，还有就是心理的阴霾。 哦， 雾气呢主要其实是指室外的大气污染， 嗯， 然后还有空气污染，还包括这个烟草、烟雾、烟气，再有就是厨房里的油烟气，还有就是房屋装饰材料引起的这种污染气体，以及心理上的这种抑郁之气或者说生气， 哦， 这种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三霾五气。 但是如果给他用另一种方式来归纳一下的话，有外部环境的因素，包括大气，包括我们室外的空气等等等等哈，也有我们在这个居室当中的，这里边既有这个装修污染的气体， 对， 甭管是在办公的场所、公共场合还是您家里边哈。另外呢，像刚才说到了各种烟，这烟呢，我们最常说的就是吸烟的那个烟草的烟雾， 对， 还有炒菜的油烟哈， 对， 那这个都需要注意。还有就是一个我觉得特别是这几年被大家广泛提出来的，心里边的这个抑郁之气或者是生气这件事儿。 对，其实这个很重要，因为在临床工作中其实我们也和病人有过这种深层次的一些交流，绝大部分其实他都有一些情绪啊，包括心理啊，一个是压力，再一个就是重大的精神打击。 比如说呢， 比如说有亲人的离世，再有就是婚姻不是特别幸福，再有就比如说有一个自己一直界定的一个目标然后没有去实现，这些其实往往都是那种所谓的过不去的坎儿。 哎呦， 这种其实很多人心里就是永远 不可能把它正确的去面对去疏导，而变成了一种长久以往就会造成身体里心理的这种抑郁、这种状态其实也会影响到人的免疫状态、所以就会对人造成一个长久以来就会长久以往就会对人造成一个重要的影响。 所以你看看很多心里边过不去的坎儿，有一些呢我们表现出了抑郁情绪啊，甚至被诊断为抑郁症哈。这么看来这个还算是轻的呢。 对， 那么时间久了压力过大，这种积蓄无法排泄的这样的一种压力的话，有可能就会转化成肿瘤的一种。 对， 有可能是肺癌，也有可能是其他的癌哈。 对对对，其实对于女性的乳腺癌也一样， 也是一样的， 很多肿瘤都是和这个心理的阴霾有关系。 嗯，好，既然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肺癌高发主要就和是这个三霾五气有关系，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必须要从这些方面来做好预防，那么其他的我们说早诊早治是在预防之后我们要继续来做的事儿。 对，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您可以随时来和专家互动交流，010-6515-0822 6515-0833两部热线，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也可以登录腾讯视频，我们正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直播，您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各位网友您的提问。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两条健康资讯。昨天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透露，目前本市已经进入手足口病流行上升期，未来病例数会升高，聚集性病例增加。市疾控中心最新疫情统计，截至4月8号本市累计报告手足口病例448例，0岁至5岁儿童占比高达 80%。手足口病是由多种肠道病毒引起的常见传染病，重症和死亡病例呢，主要是由于 EV71 感染引起的。庞星火主任表示，手足口病每年主要夏季流行，通常是4月至7月，10月至11月还会出现秋季小高峰。从近几年流行趋势来看，全国手足口病呈现了隔年高发特点。去年本市报告的手足口病病例数相对较低，因此啊，预计今年手足口病整体发病率将高于去年。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目前北京市场上主要有三种 EV71 灭活疫苗，其中两种疫苗适合6月龄至3岁儿童，另一种呢适合6月龄至5岁儿童。据市疾控的统计，截至今年4月10号，全市已累计接种了 EV71 疫苗 37.5 万余剂，其中超17万名5岁以下儿童已经完成了两剂次接种，接种率为 19%。 但是啊，记者了解到，从现阶段的疫苗接种水平来看，还难以产生对抗手足口病的免疫屏障。昨天市卫生计生委召开会议，在我市16区实施医疗机构电子化注册工作，这标志着我市医师护士医疗机构电子化注册在全市全面实施，医师护士医疗机构三大基础职业注册数据库实现了互联网通和信息的交互验证。实施了电子化注册以后，行政部门为医师、护士、医疗机构提供网上审核服务，办事人可以在网上申办业务、查询办理进程，大大减少了来回跑腿补证材料的困扰，办事过程更加的便利和透明。群众呢，还可以在北京市卫计委网站的北京市医政医管电子化注册平台栏目当中查询本市医疗机构、医师、护士的职业注册信息，还可以通过扫码验证医疗机构职业许可证的真伪性，全面强化了公众对行业管理的参与共治和社会监督。 我牵着你的手到公园去走走。 好，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哈，聊一聊这个肺癌的报警信号，您到底都知道哪些？尤其呢，我们关注肺癌如何才能够真正做到早诊早治。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聊了主要导致肺癌出现的原因呢，是三霾五气。所以，如果想要预防肺癌的话，起码我们要从这几方面来着手。那截至目前，我们也都知道为什么 这个北京这些年一直在大力控烟哈，我们说从全面的室内禁烟开始，大家也一直在呼吁，哎呀，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彻底告别烟草就好了。吸烟它依然是引起肺癌的一个首要因素，那请李主任重点来跟我们说说吸烟导致的这种肺癌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吸烟人群应该格外注意自己的哪些症状，尤其这有可能有一些早期的报警信号哈，应该引起重视的，您来跟我们说说。 好，吸烟肯定是目前国际公认的致癌因素当中最重要的，那 90% 以上的肺癌都是和主动吸烟以及被动吸烟所引起来的，那么吸烟者因肺癌死亡是不吸烟者的10倍以上。在我国男性肺癌的发生 70%-80% 都是因为吸烟，女性是 30% 左右。那么吸烟的年龄越早，肺癌的危害就越大，烟龄超过60年的患者，他肺癌死亡率比烟龄20年的患者要高出100倍左右。 所以这就是几个因素哈。第一，只要是吸烟的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您患肺癌的风险就比不吸烟的人首先是高了很多。 对。 然后呢，这里边跟您的这个吸烟的早晚，包括整个烟龄的长度，那么您患肺癌的这个概率又开始不停的翻番累积了。 对，确实是这样。其实我们有一个所谓的320，就是3-20。那么如果你吸烟是在20年以上，你是20岁之前开始吸烟，每天吸烟是在20支以上，也就是一包，对对对，那么你就是明确的一个肺癌的高危人群。 这让我们想到了一个词儿，过去经常说的吸烟指数。 对， 如果说以每天吸一包烟就是20支，您又已经吸了20年，他们俩相乘就是一个400。 对， 如果您达到这个400这样的吸烟指数的话，哎呀，提醒您这就算高危因素了是吧。 对，就一定要时刻警惕了。那么吸烟人群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它导致的这个肺癌啊，和不吸烟的人，我们也知道吸烟不是说所有吸烟的不吸烟的人那个得到，就是说这个肺癌都是吸烟的人才能得，很多不吸烟的人也会得肺癌。那吸烟的人和不吸烟人得肺癌有区别吗？区别还是挺大的。 有区别。 对，是有区别的。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些基础的研究，包括临床上的一些工作，我们也发现吸烟的人他其实在肿瘤细胞里面的突变的变异的这个情况，以及包括突变的这个数目和突变的各那个类型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吸烟的人常得的，像我们大体病理上来说，是一般是从位置上讲，中央型的鳞癌或者是小细胞癌比较多见。 我们大白话就是它更重，那个地方治疗起来啊，或者说这个严重程度更加严重。 对，确实吸烟的病人可能他在比如说现在新兴的这种靶向治疗，那么吸烟的人群很少有这种靶向治疗专门性的这种基因的突变，比较少。那么不吸烟的人，他可能这种基因突变的几率就要高，那他能获得靶向治疗的可能就大。那他对于肺癌来说，他可能存活期啊，包括他的缓解率啊，都要好一些。 哦，就是比如说现在有一种靶向治疗的药物，那么如果对于吸烟的人群患上的这个肺癌的话，这药可能挺好，可是对它呢适用性的这个效果不是很理想。 对，它有基因突变的这种比例就要低。那基因突变就是这种靶向治疗的靶子，通俗的说就是这样，我有作用的靶点 就更有效果。 对，这样才会更有效。是靶向治疗有效筛选的一个办法。 对，这是第一条。 对， 那么就是如果您是吸烟的人患上的这种肺癌和不吸烟的人患上的肺癌，我们说这个靶向药对它的治疗效果是不一样的。 对，就是说你首先你得肺癌以后，你的病理类型也不一样， 不同， 不论是大体病理还是分子病理，还有在基因层面上其实都是有区别的。那这样也就直接导致了你后面治疗的这种有效性也是有区别的。其实这个治疗的有效性通俗的说就是你得肺癌以后，你如果有效率高，那么你存活时间就长。对吧，就是这么简单。 有用。 对， 治疗有用。 对，你存活期就要长一些。因为我们肺癌的治疗主要讲究一个是你治疗的这次治疗的有效时间有多少，再就你总体生存会有多长。因为我们其实每个对于得了肿瘤的病人，如果你没有机会手术，没有治愈的可能，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你活得长一点。 对，所以你看看哈，很多人经常就是说，你看我怎么不吸烟，但是呢也会得肺癌。但是在这个从专业的，我们从数据的这个临床数据上来看，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 对， 起码同样说都得了肺癌，但是呢治疗起来难易程度以及用上同一种治疗药物的话，它的那个效果是不同的。 对， 所以在这里还是应该有所区分对待的。 对。 那么吸烟人群格外要留意哪些症状呢？最主要可能我们最常见的是咳嗽。 咳。 对，这个咳嗽呢可能以刺激性干咳为主，那么也有一部分病人常年吸烟的病人他本身就有咳嗽，但如果你这一段时间咳嗽越来越重，然后可能会出现痰里带血丝、同时可能会伴有反复发作的一个部位的这个炎症，然后有发热，那么这些信号一定要引起重视。 哦， 对， 就是主要不是光看咳嗽这一条，而是看跟以往的区别。 对，这个很重要。那么一旦有这些情况出现的话，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做相关的检查。 嗯， 不要有的人总是想，哎呀，没事儿，我常年都咳嗽，我就咳嗽咳嗽，尤其在东北，可能 都习惯了。 对对对，就觉得习惯了，咳嗽两声不是大病，这样其实可能会延误治疗时机，直接会导致你治疗效果和你预后的一个不一样。 嗯，在这儿我要举手问一个问题哈，咳嗽它可能是很多疾病都会有的这样的一个症状，那光从这个症状上，比如说刚才谈到了分别它跟肺癌还是普通抽烟的人的这个咳嗽的区别哈，主要是看这个症状上的一些变化和以往的咳嗽有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像普通感冒可能也会咳嗽，这个感冒的咳嗽和这个肺癌的报警信号的咳嗽会不会被混淆呢？ 是这样的，其实感冒的咳嗽，一般如果我们常说的这种普通感冒，首先病史上往往有受凉的病史，就是我着凉了然后感冒了，而且在你咳嗽之外你肯定还会有一些相关伴随的感冒的症状。 嗯， 比如说我们所说的卡他症状，流鼻涕啊，鼻塞啊，然后有咽部的不适啊，然后有一些咳嗽，而且这种咳嗽啊往往不是那么重，用一些药物啊很快就能缓解，而且一般我们讲普通的感冒可能它病程也比较短，7天左右基本就好了。 嗯， 如果是这种情况就不用太在意，你可能就是感冒引起的咳嗽，但如果是肺癌引起的咳嗽，那你不会说同时一般它不会伴有感冒的这种症状，再一个它不会说短期就会有很明显的缓解，它一般会是逐渐加重的。 有没有临床上患者跟您说，哎呀，我刚开始就当是感冒呢，我还喝了一些什么止咳糖浆止咳药水之类的， 这种情况太多见了。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肺癌容易被不容易被早期发现，就是因为它的一些症状都是我们不是特别容易引起关注。 嗯， 就是咳嗽，尤其像我刚才讲了，可能是对一些慢性的肺疾病的病人，在可能在东北天气寒冷的时候，这种时候咳嗽比较常见，大家可能都不会太引起注意。 嗯， 就觉得哎呀，谁没咳嗽几声啊？这种临床上很多很多时候都是咳嗽好几个月才来检查。 哦，所以你看看，首先呢，我们就是把这个吸烟人群经常会有那种早上起来咳嗽两声哈，甚至咳出两口这个比较深颜色的痰的这种情况，但是一方面你要对比和之前有没有什么不同，二也得留神看一下这痰中是否带有血丝，还有就是这个咳嗽它持续了多长时间，如果持续了加重会不会有那种胸闷啊什么那种感觉？ 会有，因为对吸烟引起的肺癌中央型的，刚才我说了比较多见。那么什么叫中央型？就是你肿瘤长的部位啊是在大气道开口处啊，或者是靠近大气道的这个部位，那你就容易引起这种气道阻塞引起的这种症状。对，你像咱们平时比如说我呼吸道里面呛一点水，或者 咳嗽半天 了，对，那因为其实这是身体的自然的一种排异， 嗯， 就是说我要保护我这气管的通畅， 嗯， 那我自然要把这些异物排出来。但如果这个地方长了一个异常的新生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肿瘤的话， 嗯， 那它刺激性会持续的存在。 哦， 所以这种刺激性的干咳其实是很明显的。 刺激性的那种干 咳， 持续性的时间很久，有的时候可能还会伴发着胸闷呀，甚至是这种咳痰痰中带血丝这种情况，这些信号对于吸烟的人群也包括一些不吸烟的人群哈， 对， 都要格外留神了。 对， 嗯，你说像中国这个女性，我们发现中国女性肺癌患者其中 80% 是从不吸烟的。 对， 那如果是这一类女性她们患癌和刚才我们提到的吸烟人群患癌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是这样的，其实有一些数据啊就说在美国 80% 以上的女性肺癌是吸烟患者， 嗯， 而在中国可能 80% 以上的女性肺癌是不吸烟的患者。为什么？是吧，这大家都 凭什么呀？ 对， 哎呀， 为什么我们都没吸烟，为什么就一定就还得癌了？这时候这里面我们要讨论，其实肺癌我们要知道啊，它是有内源的因素和外源的因素， 嗯，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要是外源的这个因素。那这外源的因素就是我们自己可控的 内源因素是不可控，比如说你的遗传背景，你的基因的累积的突变，这些可能是不可控的。 所以有家族史的朋友要留神， 也要留神。对，那么回到刚才的话题，就是说女性，那中国女性为什么我80%的可能都跟吸烟没关系？这个吸烟其实是指吸的一手烟。但在中国，我们要注意，中国是二手烟的第一大国。 嗯， 中国是这样的，有过这方面的调查数据，55%以上15岁以上的人群都有被动吸烟史。在中国有7.1亿的女性和儿童每天都在遭受二手烟的这种伤害。嗯，像有的人就开玩笑的说啊，其实就是，可能你在屋里吸烟，那你对别人就是个慢性的谋杀。 嗯哼， 这个一点都不为过。那么除了这个二手烟，那我们现在都很清楚了。再有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比如说沾染到这个沙发上啊、衣服上啊，这些我们叫三手烟。 三手烟就是那个烟草的一些颗粒。 对，它沉积在了这些固体的物质上，或者说是这个屋子的这种墙壁上都有可能残留。哦，那这个对吸烟也会，就对这个肺癌的发生也会有影响。 哦，哎，这个呢，就是我那个时候就在想这个问题哈，就比如说这种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二手烟大家关注的已经比较多了， 对， 就是起码在这种公共场合，如果真的看到有人在这个室内吸烟的话，我们有这个阻止的义务，甚至他还有被罚款的这种可能哈。但是说到这个三手烟，也是近几年大家才开始关注到的，它类似于那种室内的污染一样， 对， 因为那个颗粒，那些有毒的物质附着在甭管是衣服上、头发上，或者是家居沙发上什么的，多长时间好像它都散不去。 对，它很难去除。而且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发现，对于这个二手烟，它没有量的这种积累，就不是说我一定二手烟有多少，我吸了多少二手烟，或者说我吸了多久。当然了，肯定是时间越久，它 伤害越大， 伤害是越大的。但是其实并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量效关系，就是说它有的，像我刚才之前做节目之前我还跟您聊到，像比如说像一些毒物在二手烟里面的含量比在你吸进去的这个烟这部分的危害 还 要 大。 大，对 对，就像我们说到的，已知的有一些这个有毒有害物质哈，尤其可能导致肺癌的这样的一些有毒有害物质，二手烟我们闻味闻到的那种反而比一手烟直接吸进去的是它的5倍的， 对， 8倍的， 对对对，还有10几倍的， 太可怕了。所以经常如果说受到这个二手烟的危害，甚至是莫名的三手烟的危害的人，可能真的心里面都会默默地问一下为 什 么呀。 对，确实是，其实因为作为也同样作为女性嘛，可能对这个关注会比较多，就是还是回到刚才这个话题。那么除了咱们常知道的这种二手烟，然后室内的污染，那么对于中国，我们都知道啊，中国有一个非常悠久的文化，就是饮食文化， 烹饪， 对，民以食为天。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是离不开这个，谈到这个吃。那么中国的这个烹饪，煎炒烹炸，对吧？平时你做饭吗？ 我做饭。 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做饭的时候什么时候打开抽油烟机，什么时候关掉抽油烟机？ 我油倒进去，就是刚倒进来，比如说凉锅倒油，刚倒进去，我这边一定要把抽油烟机打开。对，我是这样的习惯，而可能也是因为这些年做节目的原因才开始更加重视了。而且炒完菜之后，我的那个排油烟机最少还要转5分钟以上。 点赞，手动点赞， 手动点赞哈，这也是这些年的一个积累。当然了，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也跟大家可以互动一下，生活当中我们有哪些可能不好的一些习惯是容易和这个肺癌沾上边的哈。 对， 时间关系，我们下面要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继续和大家说说肺癌如何才能做到真正早诊早治。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来和北京胸科医院肿瘤内科副主任医师李希教授互动和交流，我们一会儿见。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仁，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最新的天气预报。随着降雨云带的进一步东移，今天夜间本市的小雨天气会逐渐结束，等到明天早上开始受南下冷空气的影响，偏北风增大，预计明天中午前后的平均风力为5到6级，阵风可达8级左右。目前北京市气象台呢已经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提醒大家外出要注意防风防火。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阴，有零星小雨转多云，北部有浮尘，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局地有扬沙，偏北风5-6级，阵风8级左右转3级，最高气温19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9摄氏度，提醒大家明天外出一定要注意防风防火。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燕郊信息中心发来的路况显示，通燕高速燕郊入口至白庙收费站的东向西方向，京渝旧线白庙桥段西向东方向，京哈公路的燕郊段人民医院至迎宾路交汇口西向东方向，以及迎宾路与学院路的交汇处，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再来看一条出行地铁出行提示，2018北京国际长跑节北京半程马拉松比赛定在本周日，也就是4月15号举行，从本周日首班车起至中午12点，地铁2号线前门站东北口，也就是 A 口，采取临时封闭措施。当天的首班车起至上午10点半，8号线奥体中心站北侧的出入口，也就是 B 口，包括了 B1 口、B2 口，采取只出站不进站的临时措施。那么提醒朋友们，如果呢有通往以上地铁来进出站的朋友，提前做好其他的相应选择。好，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国家癌症中心日前发布最新一期中国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分析报告。报告显示，2014年全国新发恶性肿瘤病例约380.4万例，死亡病例229.6万例，平均每分钟有7人被确诊为癌症，4人因癌症死亡。其中肺癌居恶性肿瘤发病第一位，每年新发病例约78.1万。肺癌早期都有哪些报警信号？为什么中国女性肺癌患者80%从不吸烟却一样得癌？今天的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胸科医院肿瘤内科副主任医师李希教授跟您说说肺癌如何才能做到早诊早治。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胸科医院肿瘤内科副主任医师李希教授，和您说说肺癌如何才能做到早诊早治。上半段呢，我们是说了很多啊，关于这个肺癌为何如此高发的三买五弃这样的一些因素。当然了，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就是说吸烟的人您患肺癌和不吸烟的人患上肺癌，他们之间真的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呢，就是告诉大家还是要尽快的来戒烟啊。我们的这个微信网友他也问，他说他老爸抽烟30多年了戒不掉，他说了好多人一戒烟反而得肺癌了啊，自个儿这肺已经适应烟草了，而且都60多岁了，就说这戒烟还有没有戒的必要性呢？还有像他这种长期吸烟的人需要定期做什么样的检查吗？ 确实周围的包括同学啊朋友啊也常咨询我这个问题。其实抽烟的人想戒他也有顾虑，一个就是担心自己戒得晚了，没有来不及了，就说这种危害已经形成了。再有一些就认为一旦缺少了这种烟草的刺激，说是不是反而会更差，其实这些都是不科学的。就记住一句话，不论什么时候戒烟都不晚。因为是这样的，是有一些科学数据的，有研究表明啊，咱们戒烟1到3年以后肺癌的发病率可以下降 10%。如果戒烟6年以后肺癌的发病率可以下降 50%、 哦、 戒烟10年以后肺癌的发病率可以下降 80%。 那么如果你戒烟15年以后，你得肺癌的可能性几乎等同于不吸烟的人了。 哦，如果说戒烟您戒烟长达15年之久我们都不吸烟了的话，那么就是和以前您压根从来没有吸过烟， 对， 您患肺癌的这概率就持平了， 对， 就一样了， 对。那这是以上就是医学界的一些研究结果。而且其实啊不光是对肺癌，在这里面我也多说几句，因为确实戒烟对咱们来说太重要了。那么你戒烟其实2到12周你的循环系统就会出现改善，肺功能就能得到提高。 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吗？对于吸烟的人来说， 他可能自身的感觉在这么短的时间不明显，但如果你去做相关的检查，比如说你做肺功能、做这些相关的检查 测试， 对，会有一些不一样。那么你戒烟1到9个月你咳嗽气短的情况就会减少。那你戒烟1年你面临冠心病的这种风险就减少了一半。 也就是说吸烟它不仅仅会导致肺癌，还会导致其他很多疾病。 其实吸烟是和60多种疾病或者说各大系统都相关。 对， 那么你戒烟5年或者5到15年你发生中风的危险也会降到不吸烟的程度。 你看看这吸烟它不仅会得肺癌还会导致中风高发。 对对对，其实是其他很多很多的病都和吸烟相关。那么还有的人说我都已经得了肺癌了我就接着抽吧，这种在我们临床工作 也有啊。 对，我们有的患者偷着抽，自己到外面去也怕医生看见。但是其实他也跟我说，哎呀我都已经这样了，我活不了多久了，你就让我再吸一吸吧，他说我戒不了这个。但其实我也告诉你，英国的有一项研究表明啊，如果是65岁以下的早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来说，他继续吸烟的5年生存率是 33%， 如果戒烟的话你的5年生存率是 70%， 翻倍还多呢。 对，如果对于局限期的非小细胞来说，继续吸烟5年的生存率是29%，那你戒烟的话5年的生存率是63%。所以戒烟可以改善这些症状，什么时候戒烟都不晚。 大家就记住这样一句话吧，什么时候戒烟都不晚，不管您是已经被宣判了已经患上肺癌的这样的一些吸烟的人群， 对， 还是说我现在反正体检的时候发现还没有什么大问题哈，只要现在就开始戒烟，从当下开始它都不晚。 对， 那需要通过一些什么样的定期检查吗？如果说暂且哈，我们说还戒不了烟的这些人 是这样的，其实这也就说起了这个肺癌的这个早期怎么去筛查出这些高危的人群，我们所谓的像刚才说了一个320，那是一个比较通俗易懂容易被大家记住的。那如果从比较严谨科学的角度去谈一谈什么样才是真正的肺癌的高发人群，什么样的检查是我们目前来讲最有效的这种筛查办法， 最有效，我们经常说一些金标准。 对， 对对对、那现在其实就是一个低剂量的螺旋 CT。那么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它是其实最早不光是在欧美已经被关注，而且在2011年美国做了一个相关的检查，低剂量螺旋 CT 它可以减少 20% 的肺癌的死亡率， 这个数字其实已经很给大家一个说服力了。再有就在中国，其实包括放射方面的专家，包括肿瘤科的专家一起在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起草了一个低剂量螺旋 CT 筛查的一个共识。那这个共识里面他就提到了什么样叫肺癌的一个高发人群，其实这个我们大家也都很关注。 对，我们看看自己是否在列哈。 对， 嗯， 就是年龄50到75岁之间， 如果您超过50岁要开始留神了。 对，再一个就是如果你伴有下面的一些其他的这个因素，那这个因素包括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你的吸烟史，你的吸烟比如说超过20年了， 3个20。 对对对。再一个呢就是你可能是长期接触一些有毒有害的气体，比如说、 这个、跟工作环境上可能有关系、 哎、对对对，跟工种，比如说你是化工厂的工人、你是交警，再一个既往以前的那种教师那个粉笔、那个粉尘、 那个也是、 对对对 对, 对人一样是有危险的。再你是长期从事那种室内装修的，这些也是高危， 油漆工。 对，再有就是你有肿瘤的家族史， 这是遗传因素， 对， 我们说很难挡的。 对，这是内在的因素，这个是其实是我们自己不能去选择的。 嗯， 那么还有呢，就比如说像你既往有过 COPD， 就是所谓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再有就是肺纤维化，再有就是你可能患过肺结核，这些都属于肺癌的一个高危人群。如果你是这个肺癌的高危人群，那么就建议你每年要做一次低剂量螺旋 CT 的检查。 嗯， 那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呢其实并不贵，因为我们很多人可能也都关心这个价格。 医保报不报销？ 报销。 哦，医保还报销。 对，基本上现在其实价格就200到300块钱之间。 哦， 对，其实这个健康投入是太必须的， 太值得的了。 对，太值得的了。 所以您看看啊，首先第一条是一个年龄因素。 对， 如果您年龄已经超过50岁了，这个里边包不包括吸烟？就是如果不包， 不 就是不吸烟的人， 不吸烟其实也要建议去做这种筛查， 也建议了。 对对对， 不管您是否吸烟，年龄只要超过50岁， 对， 然后呢，同时伴随着刚才我们说的以下因素， 对对对， 如果您有吸烟，吸了很多年的， 对， 高风险， 对， 本身肺部我们说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啊， 对， 肺结核也好呀，甚至什么肺纤维化呀、肺气肿啊等等哈，我们说平时它就不够健康的， 对， 那样一来它也容易生病。还有呢，就是一些特殊工种，什么油漆工、交警，包括经常和有毒有害的那种物质接触的这样的一些工种人群， 对对对， 啊，都得留神。 都要注意， 都要注意， 每年要去做一次这种低剂量螺旋 CT 的检查。而且我建议大家这种低剂量螺旋 CT 一定要去正规的大的医院去做。 现在有好多体检中心就把这个当成其中的一项了，而且他拿出来说这个就是医生我推荐的金标准，你在我们这儿做吧，会有什么不一样？ 嗯，我觉得做可以，但其实从阅片的角度啊，我觉得 看片子， 对对对，还是一些专业的医生可能会不会漏掉一些特别细微的一些，比如说肺里的微结节，这些情况可能就会相对来说要更专业一点。 嗯，哎，在这儿刚才您也提到微结节了，用我的理解就是那种特别小特别小的哈。 对， 那之所以我们做低剂量螺旋 CT， 我是分这么来理解它。低剂量首先是我们从这个辐射的角度来考虑， 对， 哎，它可能辐射更小一点。 对， 然后呢这个 CT 它和普通的我们说拍个 CT 片子有什么不一样吗？ 嗯，它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啊，就像您刚才说的，剂量要低。再一个就是，其实它这里面有很细则，就我们这个共识里面，它有非常详细的，对这个 CT 我从哪层扫到哪层，我要多薄，一般有的现在我们可以扫到1毫米，甚至是0.5毫米一层，这样就可以，就像刚才说的，我不会漏掉任何的信息。 嗯哼， 因为这是一个断层的扫描， 它是那种刷刷刷， 对对对对。 切菜， 对对对， 一片 一片 一片切， 对， 然后这种呢就是说切得更薄，这样可以把那种我们说大萝卜片中间的那些细小的部分都给它照顾到， 对，全面的显示出来，这样筛查出来的情况才是最真实最准确 最有效的， 对，最有效的。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听众董先生正好呢他也是问到了类似有关的问题，他说去年7月份痰中有血，他去医院化验了，说不是结核，医生只是给他开了这个止血药，因为他之前得过肺结核很久了，已经钙化了，还有肺气肿啊、肺大泡、肺纤维化、慢阻肺这一系列的问题哈，他想问问他这次出现痰中带血可能和这些救急有关吗？如何判断自个儿是不是这个肺癌呢？做点什么检查？首先检查是不是就低剂量螺旋 CT 就可以？ 对，这个是目前的一个相对来说是金标准吧。 嗯， 当然一会儿我还可以给大家说一些现在目前我们可以做的一些能够更加 就说把这个早诊做到的更细致，然后可能会更早的发现，或者说更全面一些的检查。那么现在我先来看看这个去年七月痰中带血啊，化验痰说不是结核，应该是查了一些痰的集菌，就是看看有里面有没有结核菌。 嗯， 因为他既往得过肺结核，已经很久了，钙化了，是这个我们临床上也常会碰到这些病人。那么得过肺结核已经有钙化的病灶，但绝对不是说这个痰中带血就不能出现。 哦， 很多病人以为说我痰里又出血了，我就一定是结核复发了，不一定的。尤其像有一些钙化的空洞，很容易可能会再出现这种痰中带血。 嗯， 那必须得去正规的医院做相关的检查，不能说啊，对，李大夫说了，这个有过结核的再出现痰中带血，不一定是复发了，可能就是老病灶在那儿作祟。但是我觉得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一个是要做一个影像学的检查， 所以光化验一个痰可能还不够， 肯定是不够的。看看和你当时痊愈时候的那个片子的比较有没有变化，影像学有没有变化。 就是结合我们在当年诊断和治疗的过程当中，不定期的要拍一些片子， 对 啊， 来评价疗效，对， 再拍一张片子，我们说和以前的底片要去做对比， 对，这种对比是最重要的。 嗯， 那就像刚才这个病人还说，他说他有肺气肿、肺大泡、肺纤维化、慢阻肺。确实也可以说他肺质量不是特别好。 嗯， 那痰中带血跟这些救急有关吗？可能都会有一些关系，因为有一些病人可能还会有一些支扩呀什么，都可能会有痰中带血。 支气管扩张。 对对对，支气管扩张也是痰中带血非常常见的一个因素。那么如何判断自己是否是肺癌，就像我刚才说的，一定要做一个这种影像学的一个检查。再一个，现在啊，其实有一些比较新的检查也逐渐在临床上应用，就包括在我们医院现在就可以做，比如说 CTC， 就是循环肿瘤细胞，就是在血里面找一找有没有一些肿瘤脱落下来的这些细胞。 那这个得抽血化验。 很简单，就是无创的，就是抽血，不需要做特别重，就是比较危害我们这个感受的这种， 没有那种大创伤， 啊，对对，没有特别大创伤的这种有创检查， 抽一小管血就够了， 对，就一小管血，还有一些肺癌相关的抗体，还有包括肿瘤标记物，其实这些对早期诊断肺癌也都有一些帮助。 像这样的一些项目呢，就让我想到我们日常做一些常规体检，那个抽血化验里面就会有一种各种各样的值，包括什么癌胚抗原呀之类哈。当时我也听到一种说法，说像一些肿瘤标志物哈，有的时候已经患癌的人他都未必显示，但是有的时候呢，没有患癌的人他那个值又挺高的，所以我们能拿那个肿瘤标志物当一个参考吗？ 是这样的，你说这个问题很普遍，很多人拿着体检报告来问我， 害怕呀， 对，特别特别害怕。因为是这样啊，任何之所以现在我们说肿瘤标记物，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癌胚抗原，其实在我们肺腺癌的这个诊断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它绝对不能作为肺癌诊断的金标准。 嗯哼， 肺癌诊断的金标准一定是病理学，包括细胞学，包括组织病理。那么如果你哪怕是影像再像，你的标记物再高，那可能只是一个提示，不能作为最后的宣判。那么这个肿瘤标记物，那我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是这样，如果你有明显异常的这个肿瘤标记物的升高，一定要去再做进一步的筛查。 这算是一个提醒信号。 对， 如果您在体检的时候发现您有特别异常的肿瘤标记物的这样的一个升高，这样的一个值的变化， 对， 这个异常通常是和正常值比多少倍？ 这个不同的标记物它其实是有不同的这个 cutoff 值，我们所说的就是界定值。 嗯， 那你像而且不同的检测方法它可能也不一样， 结果 也不同，试剂盒的不一样，对对对，所以一定要拿着这个去咨询这个医生， 专业医生， 专业医生，他会结合你应用的这种方法，然后结合你的具体数值，给你做一个基本的一个推断。 好，这也是回答了我们今天互动话题，说哈，肺癌有哪些早期的这样的蛛丝马迹的提示？那么日常体检的时候，这个肿瘤标记物也算是其中的一个提示信号。 对 啊，您继续。 是这个肿瘤标记物，就像刚才我们现在很多常规的体检项目里面都包含有特别多，比如说 CA 系列呀，还有我们常见的肺癌的标记物五项啊，这些其实我觉得都是应该纳入到体检里面，但是绝对不能说我一项异常了，真有的人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了，然后拿着第二天就要去做个大 PET CT， 我觉得这就有点过了。这个 PET CT 其实我也想谈一谈，很多人说，哎，大夫，我经济条件很好，我 也挺贵的， 对，我也非常担心自己是不是得肿瘤了，我就去做 PET CT 怎么样？我不推荐大家把 PET CT 作为一个筛查，或者说是一个常规的体检项目。 这个是不建议的。 对，因为 PET CT 它其实是一个葡萄糖代谢的一个示踪剂，然后它是根据你在不同的细胞里面对它的摄取的不同，然后来推断你这个疾病的异常部位的这种性质是什么。那你像我们同样都是肺癌的话，也有一部分它是没有代谢的，不能说你 PET CT 正常你就一定不是那个恶性肿瘤的患者。当然了，你如果 PET CT 有非常明确的一个提示，那我们肯定要进一步的检查。 嗯， 但是我绝对不把它作为一个常规体检项目推荐给大家。 您看看，这就是有一些体检项目，像我们刚才说的，建议一些高危人群，包括50岁以后的人群做的那个每年一次的低剂量螺旋 CT 哈，又纳入医保，同时价格又很便宜，200-300块钱。 对对对。 其实这个是我们推荐的，而不是说像那种 PET CT， 我知道那个好像除去什么报销部分，个人支付也得是万八千的呢。 对对对。 千万不要觉得它价格高贵，就把它作为一个判断是否你患上了某种癌症的一个金标准，它是不正确的。 对，确实也有这样的误区，觉得这个检查越贵就越好，其实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一定要听专科医生的这个推荐。 嗯，所以比如说就像董先生的这样的问题，给他的建议是不是首先是应该拍片子， 对， 他光做的这个糖化验是不够的， 对，一定要去做一个相关的影像学的检查和之前的要做一个对比。 对， 在这 而且自己没法判断这个肺癌不肺癌， 对对对对，一定要去医院，正规的医院做正确的判断。 嗯， 再我想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就好多人以前得过某种病，或者说做体检相关的片子影像学的资料，看完病得完了之后就扔了，说老家说了，说这个叫去病，说我不能把这些资料都扔了。其实这是非常不对的。自己每一项每一次体检的这些东西，就像自己的一个健康档案，一定要留着，包括血的检查、你的心电图的检查、影像学的检查，自己在家里，我建议大家都做一个每个人的健康档案， 归纳总结。 对，归纳总结， 甚至是可以专门拿档案袋也好啊，或者是那种透明的档案格也好哈，自己的。家人的我们都给他码进去， 对， 3年5年你说一直都留存着10年的可能不太现实， 对， 更新吧，就比如说最近这3年的我留着，之前的可以剔除掉。 健康人其实倒还好，最主要是曾经患过某种疾病的， 您做过一系列的这种检查和确诊的资料， 对，做过正规治疗的，那你这些资料一定要留存。 嗯，比如说又复发了， 对， 这个概率是很高的，对吧？ 对，然后我要和之前的这个片子要比较， 做对比， 对 对 很重要。 对， 听众吴女士，她电话咨询，爱人61岁，患有支气管炎和哮喘，想问问像她这样的情况，多长时间做一次低剂量螺旋 CT 比较合适？ 1年1次就可以， 一年一次就够了哈。 对对对。 家住在密云，想问问这个去哪儿做可以呢？ 哎呦。北京现在目前其实大的三甲医院应该都能做， 都有， 对对对， 都能做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了， 就找一个离您最近的、相对最方便的地方去做一个、这个、 一般是不是比如说挂这个胸科或者是这个 呼吸科 的号、 对对对 就 可以，就 可以了哈。 对， 听众黄先生还问，他说可不可以有哪些食物预防肺癌？我也曾经想这个问题，我多吃点梨啊，什么银耳啊，润肺啊，就是养肺这样的一些食物，能预防肺癌吗？ 确实是，食疗其实在肿瘤的预防里面也占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吧。那么在中医上有一个理论叫白色的食物是入肺的，那么什么是白色的食物？你想想， 白萝卜、银耳啊。山药算吗？ 算， 这都算哈。 对，很好。 这个是顺便想到的白色的东西。 对对对，像这些，还银耳，像你刚才说的白萝卜，还有山药，这些确实，长期可以就说适当的吧。我觉得没有必要说 天天吃也不现实。 对对对，其实食物我觉得还是一个就是相对来说一定要合理的搭配，然后营养也要均衡的吸收。那么再一个，其实不光是说食物，再就这个食物怎么吃也很重要。像我问你吃过路边摊吗？ 以前吃过， 味道很好。 我相对来说吃的比较少，因为我从小是我妈不让我吃，后来基本上我的食谱就把它也算排除掉了。 对，其实就是说过度的油炸的，尤其是反复的油炸的东西，因为路边摊我们知道它可能很 长时间是不换油的， 对，它那个油都不换，因为这个油长时间的这种反复的加热，它其实里面会有产生很多的致癌物，不光和肺癌有关， 消化道， 对，消化道的肿瘤都会 有关系哈。 对， 对， 对，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结束就剩下2分多钟了，抓紧时间，还有哪些东西特别要提示一下的？ 我还想在这里就是提示一下大家，一定要正确获得医疗信息。就是很多病人在我出门诊的时候会拿着度娘说， 百度上我搜到了哪些内容， 对对对，打印出来好多，然后会问我说这个是这什么样的，那个是什么样。其实我也非常理解大家，一旦就是说自己有了很多关于疾病的疑问的话，首先想到网络，因为现在很方便嘛。 对。 但是现在其实是这样，在国内我觉得缺少特别好的医疗监管，就是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发布信息到网上。 嗯。 那么什么样的医学信息，其实他有的时候有一些人他是有他主动的一些因素在里面， 对， 但是这些都其实不是特别可靠。我希望大家如果有相关的这种问题，还是要到正规的医院， 嗯， 去咨询医生，这样才会更可信， 才是最有效的。 对 对， 避免走弯路， 避免走弯路。因为在临床上，我们说，由于这方面哈吃了亏，最后导致可能您的治疗后续理想不够理想，甚至是要了命的情况，都是时有发生的。 对，我。 不要盲目听从网络上的一些，尤其是吹得天花乱坠，说你要是吃了我的某种病，你的肺癌直接就全好了，直接这么说，我觉得这个信息直接就可以被 pass 掉了。 对，我有一个患者，他就是听信了网上的偏方，以毒攻毒，吃了很大量的那种蝎子蜈蚣， 哎呀， 然后后来这个患者就是血小板也明显的减低， 嗯， 然后正常的血小板我们是10万，这个患者只降到了2万多，然后肝功能、肾功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 对， 其实这就他。 得不偿失了， 对，导致他肿瘤的治疗都已经受到了明显的一个干扰。 好，那我们的听众可能说了，最靠谱的事儿还是要找专业医生，说下您的出诊时间吧。 是这样的，我是在北京胸科医院，每周三的下午有我的肿瘤科的普通门诊， 嗯， 然后周一还有我的胸水门诊。 哦，如果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寻求北京胸科医院肿瘤内科副主任医师李希教授的帮助。再次提醒大家，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要根据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我是主持人白林，明天下午4点半呢，欢迎您届时收听和收看健康加油站节目，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城市广播，我们明天再见。再次感谢李主任的做客，谢谢。 好，谢谢。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境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40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市扩散条件总体较好，但有可能会受到沙尘过程的影响。主要污染物为二氧化氮，预计 PM2.5 的浓度呢在每立方米20至60微克。全市各区域空气质量均为2级良。 走进满山田野的像一块天地中海，蓝色透明的天，亮晶晶，你脸上的汗水，直到现在风一吹都闻到普罗旺斯的花草香。我这颠颠簸簸的爬上了山，斑驳的光影装满车厢，你晃呀晃，睡在我的肩膀，时钟慢慢停下了，像掉进了一个魔法的时空，爱情的流动终于有一个理由。午后暖暖的风吹着发呆的我，白色纱帘在记忆中翻动，西班牙的光亮，快下山的太阳，两个人的影子在陌生地上，像一双翅膀自由自在飞翔，像皮卡索的画像，幸福是说不出酸酸甜甜的糖，你会一种魔法让夜晚都发光，1、2、3睁开眼，美丽人生在月光下跳舞。